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间有限，开门见山。今天呢是4月30号了，也就是最后一天8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如果您是之前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如果您也想花少钱多受益的朋友，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了解行情的朋友都知道啊，全国奶制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纯羊奶，双乳结构的特点，本身的产奶量就小，再加上原材料的价格一路飙升，因此呢，5月1号开始，瑞麟羊奶粉将正式的从89元的价格调整到99块钱。 是的， 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最后一天89元的订购机会啊！4007106108，4007106108。 那涨价不是目的，保证品质才是真理。为了感谢大家对于这一次瑞麟羊奶粉涨价的理解，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8盒羊奶粉的朋友们，就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购物手拉车。钢筋骨架结构、水晶滚轮和牛筋的面料材质，还有手拉凳的设计，承重180斤左右，所以与超市免费送的手拉车啊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 对， 上楼爬坡、买菜购物、旅游野营，省力又省心。还有排队累了、逛街累了、运动累了，一拉一坐，随时随地都能休息。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全家囤一点羊奶粉的同时，就能够免费送您一辆手拉车。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阿姨订购了60盒，说细算了一下，一盒呢省了10块钱，60盒那就是600块呀。 是啊， 现在不定还等什么时候呢？相信您的选择，今天订购啊再合适不过了。一旦错过了，对不起，明天开始瑞麟羊奶粉99块钱一盒的价格一分都不能少。 对， 所以呢别再犹豫了，现在就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没错啊，还有海淀区的李先生订购了96盒，说啊2000块钱的茅台酒我喝过，20000块钱的手表我也戴过，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只有每天一杯的瑞麟羊奶粉，因为它关乎着我们全家的健康，这个投资必须做。哎，你看这一听就是有见识的朋友，山珍海味、锦衣玉食，在健康面前那都是过眼云烟。 没错了，谁说不是呢？我们家对门的刘大爷退休了才几年，一到季节交替就会旧疾复发，天天躺在家里，儿女啊轮流的照顾着，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而楼下的李阿姨同样也是刚退休的，每天不是跳舞打球就是爬山旅游，比我还忙呢。这样的生活啊，谁不羡慕呢？ 是啊， 所以啊，只有身体健康了，才是对家人的责任。 没错啊，平时工作太忙，来不及吃饭了，羊奶当中的1954千焦的能量可以补充体能，应酬太多，喝酒之前冲一杯羊奶，全家老少都能够喝。关键是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是最后一次8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那错过了，到明天每一盒可就涨了10块钱了。所以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此刻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 为了今天最后一次的89元价格，总部呢特别决定啊加开10条的线路。 是的， 目前呢第一号线有3位朋友等待，2号线6位，4号线5位，请各位呢抓紧时间了，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也请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抢占到最后的机会。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瑞麟羊奶粉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的时间，这4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切身的改变，身体的健康一定是好习惯的坚持，每天一杯羊奶，每天多一点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元一盒 的瑞麟羊奶粉，今天呢是最后一次89块钱订购回家，而且订购8盒712块钱，喝上4个月的同时，咱们再送大家一辆带凳子的折叠水晶轮的购物手拉车，可以用上几年的时间，买菜、购物、野营、排队都能够帮大家解放双手、解放双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294的朋友说，刚刚算了一下，要是明天往后再来订购这个羊奶粉的话呢，这每盒啊就多花了10块钱，那10盒就是100块钱，这一年24盒就是240块钱。所以呢，今天肯定要多囤一点。说只是这羊奶粉一次性拿回家也喝不完呀，没关系啊，咱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是寄存服务，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客服会具体记录好您的订购信息，什么时候需要用奶了，随时给4007106108来一个电话，我们即刻为您送奶到家。 是， 但是遗憾的是，过了今天，瑞麟羊奶粉就不再有89元的底价直供了。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一定别错过，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0089的朋友说，电话一直占线，怎么订购啊？您别着急，咱们已经意料到这个今天的4007106108一定会很紧张，所以呢特意多加开了10条线路，只要您是活动时间内拨打过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我们都视作大家已经抢占优惠订购成功了。稍后呢会有客服与您取得联系，您稍安勿躁。4007106108，4007106108。 好了，活动的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手机尾号是00359706831的6017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是， 而且呢我发现啊，基本上啊都是30-40盒的在订购。 是的， 相信我，明天您一定会庆幸今天的选择。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花89元瑞麟羊奶粉的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从明天开始，瑞麟羊奶粉将正式涨价至99元的价格，所以啊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错过不再享受。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的就是糖尿病对孕妇有哪些影响。因为有的人呢他不一定是这个生产怀孕以后啊就是妊娠糖尿病，而他本身就有糖尿病。那么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就知道了你怀孕以后在这些方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否则的话真的是就留下一些遗憾。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呢主要是这么几个。首先呢女性糖尿病的病人怀孕的机会比较少，就是说她特别容易流产，受孕率低，不孕的占了2%，主要原因它是月经不调啊，然后卵巢的功能障碍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影响了这个怀孕着床。第二个呢，它这个流产率比较高，这个流产率啊大概有15%到30%，就是1/3。那这是由于女性激素比例失调所引起的。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妊娠的血糖波动又比较大，这样就引起了妊娠的一些并发症。妊娠早期呢因为这个妊娠呕吐而发生低血糖，或者是空腹时候出现酮症，胎盘的分泌大多数它分泌出来的东西都是抗胰岛素的，它也有很多的激素，但是都是抗胰岛素的。升高血糖的激素使病人对胰岛素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就随着妊娠的继续，病人的胰岛素的用量逐渐增多，一直到分娩之前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啊就达到了高峰。然后分娩以后呢，由于胎盘的影响消除了，就是它产生的那些让它抵抗胰岛素的那些激素就消失了，那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需求呢又急剧的下降，有的病人甚至于可以啊不打胰岛素而维持正常血糖了。所以以后呢，但是以后呢又血糖又逐渐升高了，胰岛素的用量也会逐渐增加到妊娠前的水平。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怀孕期间啊，如果这是个有糖尿病病人，你得特别注意这方面，经常去到门诊前啊去咨询一下，让自己要好度过这个时期。还有呢就是妊娠以后它的并发症可以增多，糖尿病病人羊水过多发生率啊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20倍，达到10%到30%的水平。妊娠中毒的发生率也明显的增高，大概是没有糖尿病的人的5倍，都给糖尿病妇女的病情控制带来了这个困难。妊娠给糖尿病带来的第四个变化就是它这个病人的肾的糖阈下降，血糖不高或者不很高的时候尿糖就阳性了，原因就是它这个肾阈的值下降，就是肾阈应该到一定的值这个糖就才漏下去，但是现在它降低了，就是你血糖还不高呢它就下去了，就这个血糖尿糖就有了。所以这个糖尿病孕妇啊不能用尿糖来监测血糖的变化，只能用这个静脉的血来查，来观察病情的变化。还有就是这个妊娠这个糖尿病啊对孕妇的影响，还一个就是需要手术的人增加，由于巨大胎儿容易引起头盆不称，就是这个盆骨啊出口比较小，而孩子比较大，这叫头盆不称，这样呢产妇的这个产力差，就需要助产，产后出血，还有孕妇的子宫收缩也较差，往往这个产程比较长，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也比较高，还有酮症酸中毒。妊娠早期呢以及妊娠期容易发生这个酮症酸中毒，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以导致孕妇的威胁她的生命，所以要特别注意酮症酸中毒的这一项。再有就是它有继发感染，糖尿病的孕妇啊跟非糖尿病者比非糖尿病的孕妇特别容易感染，感染也比较重，主要感染的部位是泌尿生殖系统、呼吸系统还有皮肤，可以因为感染呢就休克了，或者是败血症，也进而就引起了酮症酸中毒而威胁生命。 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应该特别的注意。糖尿病的孕妇啊容易很多的并发症，因为这个胰岛素治疗恢复了这个糖尿病病人的受孕力，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孕妇代谢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时候你就受孕了，然后呢妊娠期间代谢就进一步的紊乱，可以导致糖尿病肾病，或者是眼的视网膜病变、心肌梗死，或者是脑血栓、高血压、羊水过多，或者是尿路感染等等并发症的发生和加剧。所以这个孕产妇的预后和糖尿病病程有着直接的关系。糖尿病是先兆子痫或者是高血压发生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孕妇并发妊娠血压综合症的发生率 36.3%， 可见呢妊娠高血压的综合症它的发生跟糖尿病微血管的改变的过程相关。那非慢性高血压的患者，他要区别跟妊娠发生高血压或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两个呢，就是你本来你就没有高血压，但是后来你妊娠发生了高血压了，然后发生了妊娠综合症，他们在这之前鉴别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都要注意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第二个就是羊水过多，它可能发生在整个妊娠期，妊早期、中期血糖的控制差有关系。如果你控制着差，它这个羊水过多发生率也高，特别是胰性糖尿病的妊娠的妇女，它这个羊水过多的发生率啊在 26.4%， 啊大概是四分之一的人都有这个，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再有特别提到的就是感染，多见于产后伤口和尿路的感染，子宫内膜炎，还有肾盂肾炎等等。原因就是妊娠本身呢对于免疫功能就降低了，尤其是细胞免疫的功能受损伤，所以血糖控制差的时候，白细胞啊还有淋巴细胞的活性明显下降，跟这个呢有着直接的关系。第四个呢就是糖尿病肾病 30%-40%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都要受到累积，就是说你是一型的，因为现在发现呢这个成人呢一型糖尿病的也不少，所以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是个糖尿病的女性更得要注意。糖尿病肾病对妊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各产生和蛋白尿的产生量增加，还可以使这个，而且这个病在妊娠的后期还会加重。常见的孕妇并发症有先兆子痫呢，低蛋白血症啊，贫血啊，高血压，胎儿呢有低体重，早产、死产等等这样的危险，还可以并发严重的先兆子痫，可危及母亲和孩子的生命，这时候就应该终止妊娠了。第二个呢就是妊娠对糖尿病肾病还有影响，妊娠时候就能够加重这个病恶化，其原因就是这个怀孕以后啊肾小球的滤过率增加，妊娠呢蛋白质的摄入量增加，并且呢发生这个并发高血压，糖尿病代谢控制良好的时候可以缓解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而那个强化血糖控制和抗高血压治疗对胎儿都是安全的，所以呢是这个方面的治疗就是妊娠成功的成败的一个关键的时候。胰岛素的治疗对肾功能起着有用的特别好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妊娠期间呢，不管是哪一种并发症对于胎儿和母体呢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就应该特别特别的在这些方面呢加以注意才可以。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呢就知道把它用在临床上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最早一本书籍啊叫《神农本草365种药》，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在长期临床应用的过程中呢，《神农本草经》里头也总结出了灵芝用了以后对我们人的好处，说它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且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啊，就前400-500年的时候又更想 详细地记载了灵芝对我们人体好的作用，说它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养神、增智慧，益脾气、补中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健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保神。你看这些的详细的论述，就说明了灵芝呢可以入我们的五脏，而且补益之虚，特别是对我们一些重要器官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描述灵芝啊，入心充血、入心生血、助心充脉，说灵芝呢治补肺气、治上逆咳喘。那么是像这些的描述啊都非常多，就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呢很聪明，在很早没有这么多这个科学仪器的检测的情况下，就知道了强用灵芝对我们的身体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现在中医学的经验就总结了灵芝的四大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那现代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的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的子实体和它的种和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它们这些有效成分在我们用灵芝的过程中，对我们身体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作用。灵芝的作用就是整体的调整，通过提高体质，然后恢复机体的稳定，增强我们的生命力，来发挥这个扶正固本的效应。灵芝的主要作用它从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作用，稳定平衡的作用，调节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和挖掘它们的潜在的生理功能，使我们的身体适应内环境外环境的改变，减轻各种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另外它对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你比如强心保肝呐、促进造血呀，那这方面它又有非常好的保护。所以用灵芝以后呢，对我们整体的来讲，特别是有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用的时间越长，双向调整我们机体的能力呢就越明显。所以这个灵芝呢，你像灵芝酸，特别灵芝酸啊，它对于中枢神经有非常好的镇静作用，还有止疼的作用。它这止疼作用呢，主要是它使身体内产生的制疼物质和止疼物质平衡，再有就是提高我们身体，有的人太敏感了，对应该耐受的疼痛耐受不了，它提高疼阈值，这样来减轻我们的这个对疼痛的耐受。同时呢，它可以有效地修复失衡的人体的神经，你比如啊，改善睡眠呢，还有就是让这个人呢有精气神啊，还有焦虑啊，还有这个烦闷呢、这种状态，失眠的状态，还有全身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这些状态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再有它的镇静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很好的入睡。比如这个用灵芝以后啊，可以让你入睡快，然后有灵芝腺苷、腺苷类的东西呢，又让你呢能够非常好的深睡眠，达到一定的时间。你像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能使我们呢得到这个帮助。当然，灵芝呢对于内分泌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帮助，比如水溶性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除了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强我们身体的缺氧，改善我们的缺氧状况。还能够促进对胰腺 B 细胞损伤的修复，然后呢让这个胰岛素的水平和它的生物效应达到很好的标准，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减轻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灵芝酸 A 呢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灵芝酸 A 和 B 呢又能够延缓肠管吸收葡萄糖的水平，而使着血糖下降，同时可以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也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特别是呢像腺苷啊，以腺苷类的衍生物啊，以致孢子粉呢、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能够提高，稳定血糖，起到很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